野修他们摸着张新杰差不多要休息的时间段出现，这一夜通宵当然是占据了相当的统治地位。他们这边的团队从来没在野兔BOSS上有过太多的收获，现在也算是初尝甜头。团队合作正在蜜月期，大家斗志都很高昂。况且都说了这样日夜颠倒的日子到多也就两个月， 所以愿意牺牲一下自己生物钟的人还是相当多的。这一夜有BOSS的时候抢BOSS，没BOSS的时候自由安排。忙到天发亮，BOSS刷新了有四个智多，竟然一个不漏的全被四公会给抢下了。大家材料分得开心，看天亮了也舍不得离开。 再多待会儿吧，反正那个谁还没上线，等他上了咱们就撤。 展楼兰说着：“同意，支持，顶。”几位会长纷纷表示赞同。叶修一看众志成城，也就点头表示带到张新杰上线为止。反正他知道张新杰这家伙生活规律的像机器，晚上准点睡，早上当然也是准点起。什么时候会上线，增照昨天前天都是可以的，反正都一样。 现在貌似也差不多了，赶这家伙出现之前能再刷个BOSS出来就好了。先刷BOSS，后刷张新杰，先刷BOSS，后刷张新杰。不少人如此念叨祈祷着，让人挺哭笑不得。结果让人意外的是，这日头眼看都要挂到正中央了，张新杰居然还没有出现。 通宵熬到中午，大家都有些犯困了，但这张新杰还没刷新呢，让大家又有些舍不得离开。叶修心下也觉得有点奇怪，这家伙为什么不来？是看准了他们的意图，故意使坏，让他们疲惫一些吗？不像。叶修想着，自己就摇了摇头，这样做不像是张新杰的风格。今天不来，或许是有事儿吧。 再或者是今天是他自己规定的休息日，结果最先发现真相的居然是陈果，不是从游戏里，而是游戏外。无聊又去刷网页的陈果，却是发现了一条新闻：霸图正在召开新闻发布会，欢迎新转会的职业选手林静言。林静言转会去霸图了。陈果上的是官方网站的主页新闻。 霸图新闻发布会都开起来了，自然不会是什么坊间留言。看到这新闻，立刻喊了出来：“林静言。”叶修和魏琛都是一怔，难得这是一个两人都在场上打过交道，并且现在还在圈内的选手。林静言是荣耀联盟第二赛季成为职业选手的，他并不像很多大神从新秀时期就光彩照人。 林静言是标准的一步一个脚印走起来的选手，直至最后被誉为荣耀第一流氓。不过这只是他的职业，林静言本人为人相当谦和，对任何人都是彬彬有礼。只可惜任何事都挡不住岁月的侵袭，随着状态的下滑，林静言第一流氓的称号不断受到来自各方的挑战。 直至本赛季，百花战队强势崛起的唐昊直接在全明星周末上点名林静言要一下课上。那一战，林静言输了，也是那一战之后第一流氓的称号终于彻底易主。哪怕他手里还握有第一流氓角色唐三打，但现在圈里大家更愿意讨论的也已经是唐三打如果落到唐昊手里， 会焕发出怎样的光彩？有关百花战队会收购唐三打的传言一直就没有停过，这对账号的操作者来说无疑是挺不尊重的。可是职业竞技有时就是这么无情，大家更愿意看到新的热闹场景。这种即将离开的老将心情，会体谅的人又能有多少呢？随着季后赛的到来， 林静言的日子越发的难过了。呼啸战队没能打进季后赛，他这个队长兼王牌选手难辞其咎。要知道，呼啸的实力也不差，有两个全明星级别的角色和选手， 更有一个在本赛季得到最佳新人称号的赵玉哲，其他选手也都实力不俗，最后的成绩实在有点对不起他们的纸面实力。冷嘲热讽扑面而来，这当中有不少都是呼啸战队的粉丝，连他们都觉得他们的队长有拖累战队的嫌疑。理智点的希望林敬炎可以退位给其他人，以替补老将的身份继续为战队做贡献。激进一些的甚至有把他形容成毒瘤，在网络之类的各种载体上大肆攻击，让他滚蛋。林敬炎很为难，他舍不得离开，他觉得自己还能拼一拼，七年的职业生涯了，他甚至还没有打过一次总决赛。虽然这样的选手其实有很多，但别人是别人，对于林敬炎自己而言，他实在有些不甘心。退位给其他人，以半主力的身份继续努力，林敬炎觉得也不是不可惜，只可惜让他感到心寒的是，俱乐部方面似乎并没有这样的意思。他的表态，无论是在俱乐部内部，还是面对公众的，俱乐部方面却都没有发表过任何明确的答复，既没有表示支持，也没有表示反对。混了职业圈七年的林敬炎当然也知道，这是俱乐部在向他暗示了。如果支持的话，俱乐部早就发言和他站在一边的，什么也没有说，并不代表俱乐部在考虑，在犹豫。事实上他们已经做出了决定，只是不想让老将太难堪。林敬炎一面在表忠心，俱乐部却冰冷冷地拒绝掉他的忠心，这会伤害到这位老将，也会伤害到很多粉丝。俱乐部含糊其辞的沉默是希望林敬炎可以识趣，不要再发表那些让大家尴尬的言论了。无奈的林敬炎终于也沉默了，他当然不是什么技巧性的沉默，他是真的觉得再说也不会有什么用。退役，或者随便找个中小战队再混两家工资。林敬炎手里不乏邀请，但是他拼搏的心还没有停止跳动呢，他不想就这样去那些陪太子读书的中游队浑浑噩噩。与其那样，林敬炎觉得还不如加入一个需要为不出局而战的弱队，拼搏起来还算有个明确的目标。但是这也就是说说而已，这个目标实在不是林敬炎想要的，或许到了这一步，退役就是最好的选择。林敬炎几乎就要做出这个决定了，却因为一个意外的电话而完全抛弃了这个决定。 来我们这边吧，有你的位置。 一个让林敬炎很意外的召唤，韩文清，霸图战队。林敬炎从来没有想到，在职业生涯的暮年，居然还可以得到这种顶尖战队的召唤。他所在的呼啸战队，每年的目标无非就是打入季后赛，然后能在季后赛里多胜一点是一点。但霸图战队呢，职业联盟第四赛季的总冠军，一直以来都是以夺冠为目标的队伍，哪怕他们的队长，他们的王牌同样也受年纪增长状态下滑的困扰，但是他们队伍的目标却始终没有改变过。这是一支永远不会退缩的队伍，他们向林敬炎发出召唤，林敬炎相信这绝不会是把他叫过去当什么救火队员，战队肯定是有需要他的地方。在放下韩文清电话仅仅一分钟后，林敬炎就已经做出了决定，他拨回了刚刚打入的号码，清楚地表示，我决定加入霸图。呼啸战队对于林敬炎的离开没有任何阻拦，对于霸图方面的报价大开绿灯。全明星级别的选手，曾经有第一流氓之称的林敬炎，最后以100万转会费的身价加入了霸图战队，这要放在他如日中天的时期是绝对无法想象的。 呼啸战队为多年的老臣在俱乐部内部举办了一个很用心的欢送仪式，感谢他这么多年为战队做出的贡献。谦和的林敬言对于俱乐部在最后时刻放弃他也没有心生什么怨恨。在和俱乐部的上上下下的工作人员逐一握手后，这个差一点点就要退役的职业选手重新踏上了对冠军的追逐。这一步他迈得很高兴。在霸图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林敬言明确表示了他到霸图绝不是养老来了，他有自信还可以为战队做出贡献，只要战队有需要，他随时可以披挂上阵。这话说的其实也是相当有门道的，林敬言其实是在暗示他不会介意在霸图战队里的身份，哪怕是做替补也可以，毕竟以他的地位很容易被人相当然的以为是主力，不少人在这转会刚刚公布后就已经开始各种八卦，很多人非常不看好霸图的这笔交易，认为林敬言这种生涯晚年的选手可能更加计较在队中地位和上场机会，处理得不好很可能让队伍内部发矛盾，而林敬言这番言论自然就是对这些怀疑的回答。谁想他想圆圆场，解释一下这些怀疑，霸图这边反倒有人不干了。霸图队长韩文清在发布会上却是明确表示， 林敬言是霸图战队下赛季的重要组成部分，俱乐部正在为他量身打造新的流氓角色，邀请林敬言加入的目的只有一个，为了冠军。 这话分明是和林敬言的发言在唱对台戏，但林敬言听了却是一点也不介意。量身打造角色，为了冠军而邀请他，这些都可见霸图方面对他的重视。林敬言心中原本还有些许忐忑，这一刻也完全消失了。从今天起，他可就是霸图战队的一员了，在这里别说是总决赛，拿到冠军也是说不定的呢。